是你，就是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 联播。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我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郝依依自嘲道：“嗨，我就是个前台。”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：“哎呀，我们都是前台。”我是费感的，朱迪是 SP 的，以后都是自家姐妹，谁也甭想再欺负你。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暗中案，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切与勇气。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，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、善恶较量和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国贸三十八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辉姐小时候看过几部苏联的爱情电影，算得上是他的爱情启蒙了。那是在录像厅盛行之前，香港电影还没有大举进入内地，苏联电影里的爱情更大胆奔放，女主角也更泼辣率真，比中国电影里的女主角更像辉姐，因此辉姐更加刻骨铭心。有一部叫做《两个人的车站》，辉姐不记得具体的情节，只记得在结尾处男女主角在雪地里狂奔，为了让服刑中的男主角及时赶回监狱，以免被当成逃犯处置，在茫茫无尽的雪野里迎着初升的太阳，两个人跑得精疲力竭，在距离监狱围墙不过几十米的地方再也跑不动了，在雪地里依偎而坐，大声呼喊。在香港赤烈角国际机场的候机区里，辉姐感觉自己就像是两个人的车站里的那个女主角，跑得上气不接下气。但不同之处在于，现实中的男主角老李根本迈不动步子，几乎把体重都压在辉姐身上。刚才跑出国航登机口的瞬间，老李已经用完了所有的体力，空勤地勤都在做着登机前的最后准备，给老李他们俩钻了空子。地勤也并不追赶，只是在两个人的背后叫了几声，那声音倒好像裁判的哨子，催得辉姐没命地往前跑，奋力拉扯着老李，好像拉扯着一件笨重的家具。光滑的大理石地面简直比西伯利亚的雪野还难以跋涉， 没跑多远就两眼发黑，两腿发软。可是灰姐不能像电影里那样坐倒在雪地上，她可不能停下来。她一边倒气儿，一边重复着：“哎呀，坚持，啊，坚持。”像是在鼓励老李，更像是鼓励自己。就算死，灰姐也要把老李推进38号登机口里去。他们跑过一家家华美的免税店，跑过一簇簇等待登机的人群，跑过许许多多离别的伤悲，跑过许许多多团聚的期盼。灰姐成功了，老李是最后一名登机的乘客，登上飞往阿姆斯特丹的航班。灰姐把手机上的电子登机牌给登机口的地勤扫了，把护照塞给老李。和电影里一样，男女主角要在结尾时分别。只不过电影里是男主角回归牢狱，而现实中的男主角是飞向自由。老李走进登机口，站定了等着灰姐，灰姐也站定了，向着老李缓缓地举起手。老李愕然地看着灰姐，眼睛里惊恐万状，像个孩子一般的无助，仅这一副目光就让灰姐满足了。灰姐手里也有一本红皮儿护照，灰姐把护照打开给老李看，只有一副皮囊，内里都是白纸。灰姐说：“你先去，我很快就去找你。”灰姐决绝地转身，快步往回走，死活不再回头，像是要置自己于死地。满眼的大理石地板瞬间化成一片汪洋。寇少龙在西餐厅里坐等了很久，不见董秘书回来，让 Frank 打董秘书的手机，但是不在服务区，打郝依依的手机也不在服务区。寇少龙胖手一挥，三名保镖立刻把 David 团团围住。 David 并不慌张，泰然端坐着，对保镖视而不见。 Frank 开口道：“戴先生，我得提醒你，这三位先生并不是快阔的雇员。其实没有人能够证明他们跟寇生有任何关系，不过呢，倒是有人能够证明他们精神不太正常，如果突然发了病，把谁打残打死了也不是不可能的。”戴维惊恐地缩起脖子：“哦，我好害怕呀。”随即又放松下来，笑嘻嘻地对弗兰克说：“刘先生，我也得提醒您， SP 律师事务所的服务器里藏着好多不能见人的文件呢。”戴维顿了顿，故意瞥了一眼寇少龙，继续对弗兰克说：“当然，贵公司的防火墙是世界一流的，那些文件一定非常安全。要是在平时，就连美国中情局也不太容易黑进去吧。嗯，不过 就在刚才，那个服务器突然门户大开，复杂的安全设置都被临时关闭了，仅仅凭着一个固定密码就能够从世界上任何一个 IP 登录，不比那些家庭主妇的电脑更安全。 Frank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如临大敌一般的瞪着 David， David 却无动于衷，继续轻描淡写地说下去。当然我知道这并不是疏忽大意，也不是技术故障，是 SP 律所在为一位重量级的香港客户服务呢。不过如果恰巧有个黑客借此机会入侵了 SP 律所的服务器，这不可能。 Frank 惊慌地打断了 David， 后台有监控，除了 Max 王的电脑没有别的 IP 进入过系统。贵公司的监控当然不会有错，不过你有没有监控 Max 王使用的那台电脑？当时都有谁登录了？对于一个黑客高手而言，把 Max 王的电脑当成中转站，通过它登入贵公司的服务器，神不知鬼不觉地破解几个密码，再不留痕迹地偷一些秘密文档出来，恐怕不算是难事吧。弗兰克脸色煞白，惊恐万状。当然David 微笑着把目光转向寇少龙，黑客也是很讲道理的，既然 SP 律所是为了那位香港客户大开的门户，黑客也就只该对那位香港客户下手，对吧？不过那位客户的文件可不少呢，他在 BVI、 开曼群岛、巴哈马、毛里求斯还有好多小岛上秘密注册了好多公司，洗了好多笔巨款，这些文件如果落到别人手里，他可要睡不着觉咯。寇少龙脸色铁青，狠狠地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，哎，请问这位黑客朋友他在为谁工作？国际刑警组织，我猜您一定听说过。David 微笑着指了指 Frank， 其实跟他们律所差不多，也就是提供服务，主要是为各国政府服务，比如中国政府、香港特区政府、廉政公署，当然香港警署不是很配合。寇生在警队里朋友不少啊，让我们费了不少周折。哼，盗取公司秘密信息是非法的，违反中国法律，也违反香港特区法，更违反国际法。 Frank 声嘶力竭地喊叫， David 耸了耸肩，啊，哈哈，谢谢您的提醒。这么说来，黑客先生算是徒劳了，他费事窃取的那些文件是肯定无法当作证据了。不过您可能不知道， 就在半个小时之前，国际刑警在深水湾截获了一艘小船，发现了一块手机主板。据说那东西对远江银行的牛行长非常不利。有意思的是，东西是在快阔集团总裁秘书身上发现的。您说快阔集团是不是很有嫌疑？如果您觉得这个物证还不够有力，我还有人证。李卫东先生此刻正坐在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上。说到这儿，戴维抬手看看表，啊，大概已经起飞了，三个小时后抵达北京。有了这些人证物证，法庭也许并不需要黑客朋友的帮助，就可以直接责令贵律所提供所有快阔集团的相关文件，是这样吧？弗兰克一屁股坐回椅子上，痛苦地用手摁住额头。寇少龙沉默着，举起雪茄，费了不少力气才插进嘴里，一大截子烟灰掉落在被肚皮撑圆的礼服衬衫上，仿佛茫茫戈壁中的一座小土坟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《国贸三十八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其实国航的航班尚未起飞，最后一次登机广播已经广播了好多次，不厌其烦地呼唤着某几个抓紧最后时机血拼的内地游客。辉姐在靠窗的位子坐着，身边的座位空着，心里也是空的，身子则是一盘散沙，要一辈子摊在这狭小的座位里似的。也好，好过回北京去给人审、给人批、给人欺负。可是除了北京，辉姐去不了别的地方，她没有护照，只有港澳通行证，香港是不能久留的。片刻之前，张小斌在那个座位上坐了几分钟，气急败坏的要辉姐走着瞧，回到北京有他好看的，说不定后半辈子都能在最舒服的地方喝咖啡，一人喝双份，李卫东的那份也是他辉姐的。张小斌说罢，气急败坏的回头等舱去了。辉姐并不觉得害怕，就只是觉得空，从里往外都是空的。辉姐出神的看着机窗外，夜色中的大屿山仿佛沉睡着的巨兽，有飞机轰鸣着起飞，在怪兽头顶盘一个弯，向着茫茫夜空里去了。去吧，去投奔遥远的自由，再也不要回来。自由是彼此的，远走的自由了，留下的也自由了，哪怕下半辈子都在某间小黑屋里喝咖啡，也还是自由了，彻底自由了。挣脱了20年的枷锁，挣脱了7000个日夜的期待，期待在工作的间隙看他一眼，期待在下班后秘密而仓皇的幽会，期待着给他做一杯咖啡，送一个饭盒，缝一粒扣子，期待着跟他大吵一架，抢他手里的方向盘， 幻想着跟他同归于尽。20年的苦心经营，一场没有希望的长途跋涉，终于到头了，都结束了，结束了。灰姐的双眼涩涩的，窗外仿佛下起了雨。突然间，灰姐感觉到一阵风，风里裹挟着一股她熟悉的气味，她心中一惊，侧目去看，老李正吃力地坐进身边的位子里。灰姐一阵眩晕，失声叫道：你怎么回来了？你疯了！嘘，老李按住灰姐的嘴，灰姐掰开老李的手，拼命地把老李往起拽。走啊，快回去啊，人家犯了多少事儿啊，你有没有良心啊，啊，你这个混蛋，快滚呐，快呀。别催了，回不去了，那飞机已经飞走了。老李低吼了一声，紧抓住灰姐的双手，你听我说。老李紧喘了几口气，缓缓道：我想过了，我不能跑，我跑了就更说不明白了。你知道寇少龙为什么要勾结深圳安心那个总经理吗？他可不是为了倒卖那点客户信息的。灰姐说：这我当然知道，他是要诬陷王冠，让他做不成远江银行的 IPO 主承销商，顺便把费肯的股票搞到手，他好自己顶那个肥缺呀。哎，哪有那么简单？寇少龙的目标可不止远江银行，只不过那个银行经理贪小钱儿，结果捅娄子了。出事之后，我们仔细研究过深圳安心的源代码，他们在银行系统里藏了几个木马程序，想把全国银行系统共享的保密数据搞到手，还有国家下发的内部文件、大型国企和国家单位的信贷记录和财务信息，多了去了。谁要是帮着他，够得上叛国了。你说我能顶这么大的罪名吗？灰姐暗暗震惊，嘴却还硬着，哎呦，反正跑都跑了，还管什么罪名啊？那可不成，我不能让我儿子一辈子抬不起头。老李把手落在灰姐的小腹上，怯怯地看了灰姐一眼，然后开始轻轻抚摸。灰姐胸中涌起一股激流，如岩浆一般的炽热，她抓住小腹上的那只大手，破口骂道：呀，白痴，我都多大年纪了，都快更年期了，就在你车里那么一下子就能怀上了，你还能再傻点吗？啊，没怀上。老李有点失望，沉吟了片刻，讪讪地说：那也不能跑，不能让我的女人一辈子抬不起头来。灰姐怔了一怔，像是大脑突然短路了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几秒钟之后，灰姐一头扎进老李的怀里，剧烈的却又悄无声息的哭了。 听众朋友，永城的长篇小说《国贸38层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作者永城，演播燕金轩，录音孟孟， 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老舍先生之后，京味文学大家叶广芩倾情力作《去年天气旧亭台》，将于9月8号登陆北京文艺广播，每天中午12点小说联播栏目。 这是本记载北京生活的小说集，里面有我的影子，我的生活，有我的街坊和儿时的玩伴，是一代人的记忆，也是一代人的足迹。 童年的淡淡忧伤，故园的浓浓乡愁，在时光大门的后面流转刻骨铭心的记忆，静静